别嘉宾倪匡。 今日知道五大副局长终于全部就放弃晒外国护照，但我今日睇某知识分子报纸，我觉得佢哋放弃得老陈。点解呢？因为呢个林瑞麟话啊，佢话当年啲草委咧倾呢条嘅时候咧，大家讲明啊，系副局长咧系唔使揸外国籍噶。咁呢个有呢个会议记录，如果白纸黑字如果公布咧，就证明唔系话疏忽，而系呢个基本法嘅原意咧，的确系副局长唔使揸外国护照。 喂，当然冇副局长呢三个字嘅， 系啊，写落去冇呢三个字啊，系嘛？咁啊，但系即系。咁你五条友仔原来如果照咁睇咧，而家唔系睇埋，唔系净系睇基本法条文系嘛？啊，而家连基本法当年写制定呢条法例嘅时候，嗰几个老嘢啲草委喺度讲乜，嗰、那个会议记录都当系基本法噶嘛？ 都当系法律嘛？我依 当系法律噶嘛？咁唔系咩叫原意同精神咧？咁而家林公公今日报纸卖话，当时佢哋几个指针就倾嘅时候系有提过副局长。并且仲话哦，既然系咁，副局长就唔需要揸外国护照啦，所以咪冇副局长三个字喺基本法里面都系有话有系嗰个倾偈啊，倾闲偈打牙教嗰阵时系有咁讲过。 喂，呢个我觉得好有问题。当然系十几年前，十几年前个副局长系我哋曾特首创意噶嘛？当年曾特首都唔知喺边咧，点会有副局长呢个创意咧？冇乜可能，我觉得啊。 哦，咁啊唔知啦。 佢而家话用人为才又可以有外国籍，咁啊点解唔全世界去招募？你点解净系香港揾呢？你全世界招募，你招募个以色列人，招募阿拉伯人，佢或者好有才，佢都可以嚟做噶。 系啊。 你出得咁高人工系咪？一定有人嚟噶。 同埋香港尤其多其他少数族裔啊，或者系南亚嗰啲咁嘅人才都唔少噶。以前啊，警队里边啊，都好多警官啊，嗰啲咧系印度人啊咁样噶啦。啊，咁啊，即系一样可以咧，都招聘嘅。不过而家咧就副局长个国籍问题咧，我觉得咧即系应该就已经就嚟淡化，但系就会烧到落去政治助理个薪酬度。即系而家政府又死守住呢条线啊嘛，就系话咧唔公布唔交代，咁啊睇下立法局咧到时啲政党咧又系要咧要现形啦啊，究竟会唔会咧即系撑呢、这个嗰、那个张文光个草案就系要佢哋出嚟交代？ 呢味嘢更加奇怪啦！你天下必有雇主可以唔知道雇员人工嗰件事嘅呢？喂，大佬，全香港人民系全香港市民系雇主嚟嘅，点解唔可以知道雇员有几多人工啊？呢味真系奇怪到极点啦！真系点讲都讲唔通嘅。 系啊，呢个你讲明系公仆啊嘛。 系啊， 公帑嚟嘅啫。 啊纳税人嘅钱嚟噶嘛？点解我点解我出钱嘅我唔知道钱用得去边？ 而家冇话唔俾你俾咁高， 就 系 咯， 系你都要俾我知啊嘛， 你知都唔得， 唔得。 唉，呢个离谱系，我冇谂过，原来呢啲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嘅顶头老板系纳税人。 系啊，有咩理由纳税人我唔知嘅，奇怪。 喂，而家大陆中共总书记几千人工都公布啦，胡锦涛啊，温家宝几千人工讲晒出嚟啦，而家系咪每个啊，唔系两个沟埋，总共几多钱啊？ 非常 多啊， 非常之不同啫， 系嘛？哇，大佬，咁你咁副局长政治助理，而家有咩咁神秘咧？ 就系咯，你见得人噶嘛，唔系见唔得人嘅事啦。 系啊， 即系我唔系贪污几多钱。唔俾人知道嘛？我堂堂正正凭我个才能，凭我个才能系嘛？领咁多钱，点解会唔得呢？就系、 是、最弊就系其中有一个好似话年方龄28啊，就得三年工作经验。 我呢个都唔理噶，我跟罗十二岁拜相，你唔俾佢拜啊？或者佢真系有呢个才能，佢可以借200万都得，你要俾人知佢噶嘛？你点解 我琴晚都咁讲？ 偷偷摸摸唔俾人知啫。 你话金罗拜相，我话啲耶稣伯利恒嗰个 B B 喺个马槽出世嗰时系得三博士认证，佢将来系上帝嘅仔啊嘛，系嘛？咁周围嗰啲人当都当个三个系傻啦。系嘛，唔紧要嘅，你最紧要讲出嚟啊嘛。 系， 系嘛，咁啊呢度你听。 而且呢个问题仲有一个好古怪嘅，有句口号叫做用人为才。喂，呢句话两位唔觉得有问题嘅咩？ 我阿妈系女人咯。 咩？唔使得噶，有德才兼备噶嘛？你唔使得噶，净系才得噶啦。 系啊，咁你刘金波咁好嘅经济学家，点解要判佢死死刑缓刑两年啫？将佢出嚟做，将佢出嚟做翻行长啊嘛，真系用人为财啊嘛， 系啊， 真系。 唔系你而家放佢出嚟咧，佢包佢唔敢再贪， 系啊， 死活翻生，系嘛，条命争争啲都冇埋，系嘛？才德边域咩？林科运都好有才， 中国全 解剖生物知识一流。 中国传统嗰个官场升官图都系得闲先噶啦。 奇啦，而家真系乜嘢都颠倒噶，好古怪。 用人为才，咁佢咁系。 你用人系要考虑才，你不能讲个位置噶嘛？位置咯，行死咗唯一噶咯， 系 唯一嘅条件就 系 才噶咯。 系 呢个无论如何又系讲唔通嘅。 人哋讲才德兼 系啊， 不能够用。人为财吓坏就坏咗个为字，唔系个财字，财多啲啊要，但你话为咁啊死啦，系嘛？哇！啲中文狗屁不通嘅 四个字咧，令我谂翻起我读中学嘅时候咧，答嗰啲卷啊，就我净记得咧武则天嗰年代嘅时候咧，就系有记得呢四个字啦，就话佢啊专嚟揾佢啲面首啊嗰啲咧就做官，咁啊佢就唔理嘅，即系同呢个武则天有任何私通，最紧要系用人为才，佢嘅口号就系，令我谂翻起呢种嘅会考嘅卷嘅四字真言。 史上系有咁样提法嘅，读民主社会就唔系结实咯。 咁啊，魏生佢话呢位观听众问你记唔记得你算过铁板神数话过你几时死？好似话嗰时话你六十啫嘛。 好似计咗个六十岁就唔肯计落去啦。 啊， 个个都传言我六十岁话六十岁会死，六十岁会死。我又冇所谓，六十岁死，六七十岁死有咩唔同啫？结果又混咗十几年啦。 哦，咁啊有讲法时空旅行，话上一次。奥运是最后一次奥运，魏生点睇？有一个时空旅行，我哋喺光明顶都讲过啦，最早系我讲添。 唔系记清楚咩意思啊？ 咪有一个喺时空 预言家， 预言家佢话2035年翻嚟噶嘛，1998年喺个网嗰度预言。 哦， 啊，即系 咁啊？点啊？咁啊？上一次奥运系最后一次。 佢话上一次奥运系最后一次，咩2004？话今次系唔会有，2004之后系冇奥运噶嘛？ 啊、 即系你点睇时空旅行咧？ 时空旅行， 我睇过你一本小说， 系啊，我写过好多篇嘢讲时空。不过时空旅行有个始终好难解决个矛盾啊。如果我翻到去以前塞咗我脑袋咁顶咧， 系啊系， 系嘛就变咗冇我啦嘛。呢个好难解决个矛盾喺度。所以时空旅行喺逻辑上嚟讲，根本系冇可能嘅。 哇！我睇过你一本小说叫《迷藏》， 系啊，《迷藏》就系、 是、啊！哇！你讲到喺个安道尔嘅古堡啊，点解你会谂到啲安道尔啲咁奇怪嘅小说？ 翻地图时代，翻到啲冷门啲地方，写到自己话你未去过。 我讲嗰两姐弟喺里边玩捉迷藏咧，哇！呢、這个故事真系 几惊噶， 又好得人惊。 嗰时读书睇啊，真系睇完惊啊！ 哇！喺一个暗好暗嘅角头，同发现一只脚定乜嘢？ 系啊，一只打火机咪唔见咗，翻到去几百年前。那个皇帝执到只打火机都唔知系乜嘢， 嗰度有一个时空嘅秘道嘛， 系啊， 系嘛？你睇成个欧洲安道尔系一个好细嘅国家，的确好似粒的咁样， 系 啊，即系好似条罅咁样。 不过我都摆乌龙，我写到呢个细地方，到冬天冇人嘅，原来嗰啲系滑雪圣地嚟嘅，到冬天好多游客噶。俾人闹到死！ 呢个故事真系写得好紧张。我发觉你即系你写剧本就咩咧？乜唐山大兄系你编剧喎？ 唐山大兄系啊， 精武门又系， 精武两个啦。 啊，仲有嗰扎张彻嗰扎拳击啊，报仇。 好，张彻我写得多啦。邵氏公司我写过261个剧本。 张彻啲剧本系咪好好写啊？全部都系血花来血花去咁样，张彻比较少，动作多多。 系啊，嗰个写武侠片嘅剧本，我始终揸住两句话嚟写啫嘛。 啊， 开头。坏人打好人，后尾好人打坏人。 系啊，你睇嗰啲戏咧， 所有武侠片逃唔出呢个规律嘅。 唔系你写嗰啲武侠片咧，套套都系个好人喺前面俾人糟蹋， 系啊，一定要打到死 啊，戒几刀又唔死啊，跟住佢个老婆俾人抢啊，大佬又俾人杀啊，翻到屋企仲要灭门啊，咁对尸骸啊，咁样70年代睇邵氏片咧，即系呢啲一睇呢啲一定危康手笔， 然后慢慢去报仇 啦，然后佢又揾人啦，报仇啊，哇， 练功啊。 啊！呢啲剧本，仲有一个木兰花嘅， 小說叫黑暗歷險，由頭到尾得一場喎，一個場景喎。 啊， 佢講呢個木蘭花咧盲咗對眼，即係對眼有綁住個繃帶，然後俾呢個國際犯罪組織叫小孩組織 KID Kid 啊，係一個叫 Kill in Darkness 嘅簡稱。哇！你嗰時啲英文都咁犀利，點解你會諗到呢、這個在黑暗中殺人呢個英文嘅簡稱叫小孩？ 我都唔知邊度揾翻，都唔記得 啊！咁你話你唔識英文，你知英文你話得三藩市出出咗堂，但係點解你喺四十年前黑暗歷險裏面要諗構思到一個外國？跨国的犯罪集团在黑暗中杀人，Kill in Darkness 嘅嗰个简称叫小孩咧，真系。哇！呢、這个小说又由头到尾写得好紧张，系嘛？即系讲佢破门而入啊，同呢个木兰花喺度斗法啊、斗智啊咁样，一场戏一个景。 你仲记得清楚过我？ 啊，你已经唔记得咗？ 我有少少印象 啊。仲有一个魔爪余生都好犀利啊！去到啲中东，仲有一个叫猎头金地。 哇！最近有人炒到我四五十年前嘅啲魔侠小说，佢都重新出版，印咗几套攞嚟俾我睇，我睇下都居然睇得下，都完全唔记得，呢个真系一啲印象都冇。 你嗰阵时写嗰啲嘢唔记得咗， 完全唔记得有啲魔侠小说 啊！你可唔可以由头讲翻落尾 个唔记得，根本完全唔记得。 你记唔记得有个武侠小说写嘅保镖？ 保镖系短篇嘅， 短篇 系短 篇，个短篇。 短篇我都写过好多好多。 里边嗰个主角叫做落日 哦，唔记得啦。 文 飘飘，保镖拍成过电影噶嘛？ 阿蛇、 狄龙姜啦， 李青做女主角噶嘛？ 系有座宝塔噶嘛？嗰座塔上边打斗嘛？后屘邵氏特登企咗座塔喺度，呢座塔到而家仲喺度， 仲喺咩度？ 唔知咧。 哦， 保留咗好多年座塔。 仲有写嗰个燃嚣双雄啊嘛？ 燃嚣我中意噶呢篇小说，我。 呢个好嘢喎，喺写苏北嗰啲地方嗰啲 文初庄嘅， 文初庄 呢篇系我最中意嘅篇。 你呢个你提过话嗰阵时啲盐工都好辛苦喎，你话 系啊系啊盐啊， 我就即系奇怪点解做盐工咁辛苦？ 晒盐真系辛苦，日晒雨淋， 想象唔到。 而且个盐坏皮肤嘅，所有啲十四五岁嘅人睇上嚟好似五六十岁摆工嘅样，好坏皮肤。 你话矿工挖煤又辛苦，我知啊。 挖煤又辛苦， 一做盐都咁辛苦啊。 盐又重，少少一弹盐咧，睇起上嚟冇几多，但系重到好似铁咁啊！ 你嗰阵时系咪见过咧？ 接触过，我去淮南盐厂住咗个几月噶嘛。 淮南啊， 啊， 哇！即系苏北嗰度， 苏北嗰度咯，苏北嗰度做淮南盐厂。 即系喺四九年之后， 即系五三年。 哇！咪惨到飞起嗰阵时。 嗰阵时就最饥饿嗰阵时 咯。哇！ 第一次小饥荒嗰阵时。 哇！咁你嘅嗰阵时五二年啊，已经打紧寒战噶啦嘛。 是啊，寒战之后啦。 嗰度冬天冻唔冻啊？ 苏北冬天都几冻啊，都冻多零下十几度啊，冻死人噶。 哇！ 有次我带咗十几个人， 啊、 上昼出发嗰阵时十几度，风和日丽嘅。 嗯。 到回程嗰阵时，下昼四五点钟，忽然间天黑晒，温度最降到啊，冻到真系冇办法唔跑，掉低晒所有嘢跑。我自己跑，比较营养好啲，年纪又轻啦，跑到一家乡下人家屋企。同埋其他两个人，嗰次廿几个人冻死咗十九个， 哇！ 一边跑一边就倒地啦，就唔喐啦，就顶拱到唔喐，而且每面一种好古怪嘅笑容啊，冻到个面部肌肉抽一抽筋，个笑得诡异到咧，到而家我有次做 硬生生冻死 哦，冻死噶，即系好冻得死得好快， 嗯、 一到地就即刻死噶咯。 哇！你嗰阵时睇住啊？ 睇住啦！我带血噶嘛，个批人 啊，班人你识得噶嘛？ 识得噶，识得系咪都系劳改犯人嚟噶嘛？我嗰阵时做干部噶嘛，做公安干部噶嘛。 你带嗰班人劳改？ 带嗰班人去提米噶嘛，提粮食噶嘛。 哇！嗰班劳改犯嚟。 啊！冻死十九个，廿几个人。我哋几个人搏命跑到去乡下人屋企，捐入去稻草堆度，捐入去草堆度，只保住条命啫嘛。如果冻到零下十四度， 网络881903.com。 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倪康。 今晚六四烛光会都有成四万几人。 系啊，我今日离开屋企电梯度撞咗两夫妻， 嗯， 着住黑衫。 带埋自己带埋凳仔就准备去维园坐㗎喇、我当堂肃然起敬、 我最感动系嗰啲父母啊，即系带啲小朋友去，因为而家六四都19年啦，即系如果你19岁或以下嘅，你话佢当年根本都唔知发生咩事， 好多人唔知㗎喇，真系唔知㗎、 甚至20岁开头嗰啲都冇印象啦，嗰啲咁，所以啲父母即系会带啲子女去个烛光晚会，或者同佢哋今日讲六四咧，真系好难得啊！同埋甚至我觉得即系好多学校啊，冇调查，但我相信咧都唔系间间学校咧，今日啊会同啲老师咧会同佢哋讲六四呢一课， 唔会，就算老师想讲都有顾都有所顾忌啦。 我唔明啊，顾忌啲咩咧？是不是讲了之后会炒鱿鱼， 或者是啦，你不知道。 那不怪得啦，我早两天看苹果日报的访问一个中学生，一个女生，她说邓小平做得啱啊，六四清场，现在的小孩子 咁怀疑啊嘛。有些人这么想法的。 说现在中国进步过六四的时候。 因为而家啲后生啲嘅一代咧，佢而家享受紧中国发展咗之后嘅好处。 点样为之进步过六四嗰阵？ 呢啲理论最唔通啦！你咁样讲起咗嚟，南京大屠杀都啱嘅。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而家咁进步，唔好一啲逻辑，一啲逻辑 乜嘢都冇嘅。你睇到多咗几栋高楼大厦就叫进步。 你就算喺进步，你都不能够反证。 呢个历史嚟噶嘛？历史系冇得改变。 系啊，你就算以后真系进步咗，你点可以证明？果場咁 係嘛？你話南京大屠殺係啱啦，而家南京咁進步 啫，係咪？喂，即係你同埋點為之進步？我話你聽，六四之前80年代成個中國喺胡耀邦、趙紫陽之下相對自由少少。嗱嗰陣時你睇中國電影《天雲山傳奇》 胡 蓉 真， 有呢啲電影叫做活著。啊，冇公映，但系咧都有张艺谋最光彩嘅嗰个艺术创作系80年代。喂，而家中国电影有啲咩嘢咧？ 有 你话进步 大场面嗰啲， 啊，通唔通咧？嗰啲剧本啲对白啱唔啱听？咁你由呢一个指标嚟睇，你话进步咗定退步咗？ 唔系佢个进步嘅指标就系多咗啲高楼大厦啦。 唔系啦，嗱呢啲靓妹你冇研究过历史，你冇喺嗰阵时活过就唔好乱噏嘢。是吧，如果不是呢，你是自己侮辱了自己。 其实这个女仔都是鹦鹉学舌的啫，即是她根本就没有调查研究。 不是啊。 她不知道什么叫进步，亦都其实她对内地的了解亦都不深，她只是看到城市的繁华一面。 是。 或者看到这个申办了奥运会。就其实她根本回过去内地见得多少东西都不知道。只是现在一般很多媒体的报道呢。 物质的角度去看。即是呢个呢是一个即是柏杨已经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讲了。关你冇办法呢攀登上个精神的价值观那里。 是什么都是假的。 是吧，关你纯粹又哇着了几多名牌啊，是不是望落去多了啲暴发户啊新楼啊，咁样你就去判断去进步。但你唔系去睇个精神上啊，中国人社会嗰个精神怀抱是不是比80年代的时候多 差就差得很远。 好了还是少了， 越来越堕落了精神方面。 是不是，不是嘛，这样东西乱噏的嘛，这些。创作就现在没有自由过以前。现在你这样的新闻今次是不是真的有新闻自由呢？不见得是。因为豆腐渣工程你都不够胆给香港。我昨天都说如果你想香港的传媒插少啲副局长，系咪要阿爷帮手俾啲传媒上去挖两单豆腐渣工程？啲人头版咪啲独家新闻，啲副局长咪冇人插。你中港之间唔识协调嘛，系嘛？所以真系呢个六四咧都几不幸嘅事件。 所以就其实就我觉得年青一代咧都仲可以咧教，其实最重要就系譬如呢一代，譬如经历过六四嘅父母同埋老师咧，即系要记得将呢样嘢传落去咯。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喺下一代咧就会呢个六四嘅事件或者嗰个历史事实咧就会淹没咗。 六四之前80年代做一套纪录片叫《河商》，拍得唔错嘅，有反省， 拍得好好添， 有反省嘅。嗰时香港电视台都有做，好似 唔 系而家呢啲咁嘅纪录片， 而家变成大国崛起啊嘛， 大国崛起都讲啲唔敢讲啊，好多嘢啊。好啦，今晚啊，多谢魏先生上嚟，得闲再上嚟， 记得上嚟， 好啦。 咁啊，听晚星期四因为跑马就冇光明顶啦，星期五11点再会。